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25号星期五，今天现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3和8。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目前3个预警齐发，启动霾橙色、重污染蓝色、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明后天污染会减弱。 本周日南水进京满一年，已共1100万居民饮用。 京北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年底前完成清退。 长春一辆碰瓷儿车修过上百次，犯罪团伙被抓获。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圣诞元旦接连而至，北京警方启动黄色预警，美国驻华使馆发布预警提示。 两条地铁新线有望周末开通，同时启动部分车站的乘地铁打折。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玉渊潭公园第7届冰雪季今天开幕。 周五文娱资讯大搜索盘点本周末的展览和演出。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我的双创故事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5集。30出头，出身银行世家，曾供职新浪搜狐的徐泽伟，2011年辞职，创办了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短短几年的时间，公司的年交易量就达到2000多亿元。是什么让他能够把握住创业的商机，从一家小微企业发展到行业领先？他的公司又经历了哪些蜕变？他的成功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稍后来听我的双创故事系列报道第5集，互联网金融的拓荒者。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今年发售猴年正月十几的火车票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早晨到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南部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霾转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80到200，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半发布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北京地区有中度到重度霾，能见度低，请大家注意防范。 除了刚刚发布的霾橙色预警，昨天下午6点钟，北京呢还发布了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这距离上个红色预警结束大约只有42个小时。根据最新预报，明后天京城空气将会好转，预计为轻度污染。 除了霾橙色预警、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之外，昨天晚上8:20，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上午，北京东部和南部能见度小于500米，请大家注意防范。 受大雾天气的影响，目前啊，北京市内多条高速是封闭的。截至今晨6:30，京沪高速大洋房出京封闭，京津高速台湖至世界的双向封闭，京平高速吴各庄到下各庄双向封闭。最新的高速封闭消息呢，您可以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台来查询。 另据首都机场的官方微博显示，今天凌晨2:00发布的消息，目前首都机场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对航班运行产生影响。据多名网友表示，首都机场地面车辆已经无法行驶，摆渡车已停运，旅客只能在飞机上等候。 据报道，这次雾霾成因呢，主要是由于此次影响华北地区的冷空气势力太弱，所以污染物很难扩散到更远的地方。受污染回流影响，从昨天午后开始，京城雾霾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不过还有好消息啊，本周末会有一股冷空气到来，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本周末2天，雾霾将会有所减弱，空气质量也会明显好转。 虽然进入今年冬季之后，北京雾霾天气有些多发，但是从全年来看啊，今年1月到11月，北京 PM2.5 累计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6%。那么这是市发改委昨天发布的数据。 另外在应对雾霾、减少燃煤排放上，北京也取得了新进展。据市发改委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市今年减少燃煤600万吨，3年累计压煤1100万吨，相当于压减了1年的燃煤量。 目前啊，北京城六区已经基本没有燃煤锅炉，城乡结合部呢和农村地区基本上是实现了优质燃煤的全覆盖。 据新华社的报道，美国航天局从11月底拍摄的一张卫星图像当中分析得出，笼罩在北京乃至中国大部分地区上空的雾霾主要成分是硫酸盐气溶胶，这意味着燃煤依然是罪魁祸首。 新鲜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到这个周日啊，12月27号，南水进京呢就正好1年了。截至昨天，共计大约8.66亿立方米的南水入京。 其中，负责城区供水的市自来水集团取用南水5.5亿立方米，占城区供水量70%以上。有1100万市民喝上了南水，包括城区及门头沟、橙子地区和通州、大兴及昌平部分地区。 南水呢，源自丹江口，经河南、河北流到北京，一路北上，气候地理条件发生变化，也会出现不同于本地水源的怪脾气，比如说水中的藻类数量偏高等现象。 据新京报的报道说，今年4月到11月中旬，由于季节及气温的变化，南水曾经出现了持续7个多月高藻现象，这容易让南水有一股土腥味。 为了去除这股土腥味啊，自来水集团表示，在监测基础上整体提高了自来水厂的治水工艺，比如加强预防氯措施，使用臭氧氧化和活性炭吸附等办法。 好，新鲜资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北京北部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及城北回龙观商品交易市场年底前将完成所有清退，明年3月31号前完成市场整体拆除。 据新京报报道，这个城北市场呢，是辐射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共有商户摊位8230多个，每天平均客流量有3万多人次，车流量会有8000多台次，年交易额呢超过200亿元。 同时，这个市场的发展也带来了流动人口聚集、环境脏乱差的情况。自从今年10月16号启动清退整治工作之后，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94.5%的摊位腾退。 城北市场负责人表示，和市场签约的商户最长租约有10多年的，最短的就到年底。对这些人呢，会按照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偿。这些商户清退之后，有些去了河北，有的直接回了老家。 截至目前呢，昌平已经累计退出低端工业企业174家，清理老旧工业大院50个等等。腾退的部分土地，有的已经引进学校、新建保障房，更主要的是用于绿化。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北京139条公交从今天开始可以刷京津冀互通卡了。乘客呢拿着这种卡，可以在京津冀6个城市的试点线路刷卡乘坐公交车，3D 首批试点线路超过500条。 其中北京率先在139条线路上试运营，包括69条从4座火车站始发的公交线路，39条进入河北的8方达公交线路等。 在北京的公交一卡通、办卡网点都能够办理这种京津冀一卡通，不过这种卡呢暂时不支持地铁刷卡，也不能网上充值，所以不需要经常在京津冀通勤的居民啊，对这种卡的可能需求就不太大了。 下面交通方面还有一个提示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根据火车票60天预售期的规定，今天将会开始发售猴年正月15的火车票。铁路部门预计啊，元宵节前后是第二波返程客流高峰。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工体恶性连环撞人案昨天宣办，被告人金富生因为犯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去年12月26号上午10点左右，金富生驾驶着别克轿车在工体东路故意连续撞击无辜群众，导致3死8伤。 开庭时，金富生陈述说，由于他和朝阳区三里屯经济管理中心的矛盾一直得不到自己满意的解决，他决定报复，而且不分对象。 昨天在北京市三中院受审时，金富生当庭表示不会上诉，服从法院判决。 再把目光转向外地，近日啊，长春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驾车碰瓷儿案，14名嫌疑人在东北作案几百起，他们使用这辆碰瓷儿车最多被修过100多次，最少的一辆啊也有60多次修理。 据犯罪嫌疑人吴某交代说啊，他们碰瓷儿都是从所谓的师傅那儿学来的，他口中的师傅呢是姓高的两兄弟，这两兄弟落网后供述，他们上头还有师傅级别的人物马某目前在逃。 据介绍，马某以前呢是出租车司机，车技了得，有车稀碎人没事的本事啊，有时候撞的这个气囊都弹出来了，零件是掉了一地，这马某哎啥事没有。 一名碰瓷儿团伙的成员就说啊，这车撞的越惨烈越能显得是对方的全部责任，因此多次碰瓷儿都是由这个马某亲自驾车完成关键一碰。 据团伙成员交代，碰瓷儿敲诈来的钱去掉修车费用，驾驶员呢分20%的利润，车主分40%，其他人分30%，剩下的都吃吃喝喝。 听这些职业碰瓷儿的嫌疑人说这些行话，就好像在听一个讽刺相声，有点好笑，但想想啊也真是可气。好在这些人已经被绳之以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圣诞元旦接连而至，北京警方启动黄色预警，美国驻华使馆发布预警提示。 2条地铁新线有望周末开通，同时启动部分地铁车站打折活动。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娄群。娄群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请先为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主要动态。 好的，那周四呢是在欧美市场的这个圣诞节假期前夕，那纽约时段外汇市场的交投较为清淡。那从汇率上来看的话，美元对一篮子货币是走低，那美元指数是跌落了98的整数关口，最低跌至97.83，那也是很可能是录得自今年4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月跌幅。那我们看美国上周升息之后呢，在这个目前的这个节假日和新年之际之前啊，多数的这个交易员是选择对美元前期的一个多头头寸进行获利了结，那也是打压了美元的走势。那对其他货币的表现方面，美元对日元是在周四盘中曾经触及接近2个月的低点120.26，那欧元对美元则是上扬 最新报在1.0953、 嗯、 那另外我们看到受到美国原油供应减少和美国出口禁令取消的一个支撑，油价是从11年的一个低位反弹，那攀升到了每桶38美元之上，也是支撑了加元等其他商品货币的这个走势纷纷上行。主持人， 嗯，好，那最后再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牌价。 好的，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3.42，港币报在83.5480，日元报在5.3555，澳元报在468.69，加元报在467.51，欧元报在706.65，美元报在647.55。主持人， 好的，谢谢楼群。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再见。 好，以上观点。 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行外币兑换人民币有优惠了，每月一个优惠币种，12月英镑畅享超低优惠汇率，换外币找中行，详询95566或中行任意网点。 欢迎继续收听。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说，随着西方圣诞节、元旦啊接连到来呢，商场促销、娱乐活动逐渐增多了。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发布消息，在全市大中型商场、超市启动黄色等级预警，落实一场一警工作机制，全力做好安保工作。 北京警方对大中型商场、超市预警分为4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红色、橙色、黄色、绿色等级。黄色预警并非第一次发布，去年国庆期间呢，北京警方也曾启动黄色预警。 据新京报的报道说，从昨天早上开始，三里屯周边就已经布置了警力，有特警在持枪执勤，周边道路管制，附近的垃圾桶也被撤掉。在三里屯各个警种从昨天白天一直指使到今天凌晨2点以后。 昨天中午，美国使馆呢网站还发布了消息称，接到信息说圣诞节当天或前后在北京三里屯地区可能出现针对西方人士的威胁，强烈建议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 紧接着昨天下午，英国驻华使馆也更新了他们的微博，表示英国使馆接到信息称，圣诞节当日或前后在北京三里屯地区可能出现针对西方人士的威胁。 对此，反恐专家李伟表示，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在中国发布这样的预警。911前后，美国呢曾发布过一次针对中国的4-5星级宾馆的安全预警，这应该是第二次在中国发布这样的预警。 美国在其他国家也发布过类似的预警，比如今年1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就向美国公民发布警告称，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美国利益面临潜在威胁。不过啊，类似的安全预警都不会透露太多的细节。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末地铁新线开通的消息。本周末地铁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期有望同时开通。相比前两年，今年新线开通的时间提早了1-2天。 哎，前两年也就是2013和2014年啊，新线开通都是在12月28号这一天， 嗯， 赶上了周六或周日，客流量较少。但今年12月28号是周一工作日，所以呢，今年可能会提前到本周六周日，也就是26号或27号开通地铁新线。 是，那么根据最新的预报啊，具体是哪天，现在两家地铁公司都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交通部门的开线通知，但是呢，已经做好了前期工作，具备了随时开通的条件。 嗯，也介绍一下，地铁14号线中段开通后呢，将会连通大望路商圈、望京、方庄、蒲黄榆周边的大型社区以及北京南站，到时候从望京到北京南站只需要45分钟。 地铁14号线中段开通之后呢，预计永定 门外这一站客流量会比较大，主要是周边社区上下班的客流、沙子口公交汽车站换乘乘客和附近的大型市场的购物客流。 嗯，另外一条新线就是开通的昌平线二期，将昌平线向北延伸了10公里，13陵站只和景区相距4公里，以后啊，咱们坐着地铁去13陵游览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本周末新线开通的同时，此前几个暂缓开通的车站也会同步开通，包括5号线和15号线的换乘站、大屯路的东站以及8号线安德里北街站。 另据市发改委此前介绍说啊，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车站在新线开通之后，每个工作日早晨7点之前持一卡通刷卡进站，出站扣费的时候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 嗯，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自送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由于能见度低，北京管界内的多条高速公路呢，分别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包括有京沪高速大洋房出京方向、京津高速台湖至世界的双向、京平高速吴各庄到下各庄双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至琉璃河出京方向，以及琉璃河到盐村的进京方向、京哈高速白鹿的到世界的双向，以及大广高速金华寺到世界的双向是封闭的措施，请行驶在以上路面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绕行，或者说呢打122来查询。 嗯，那么今天早上啊是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呢，多条高速公路都正在采取封闭措施，你也可以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台来查询一下具体的这个封闭措施的路面的情况。 嗯， 好，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然后是一小段广告。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稍后我们将会听到玉渊潭公园第7届冰雪季今天开幕， 北京再建第一高楼中国尊突破150米。 好，今天我们继续互动的环节啊，提出的问题是今天发售猴年正月十几的火车票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自2016年1月1号起，市地税局将上线运行新的个人所得税网上纳税申报系统，届时报表样式、申报位置、申报期限和缴款方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 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及原来的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原来用于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季度预缴和年终汇算清缴的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A 表和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B 表等网上申报表的样式将发生变化。在这里提醒您，要特别关注并提前查看相关文件进行了解。 根据不同的申报事项，请您通过北京互联网地税局客户端首页的个人所得税申报或北京地税官方网站首页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及查询服务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 你应该根据相关纳税申报表的申报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特别注意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的申报期限由次月月底规范为4月15日内。 新的个人所得税申报系统上线后，您需要先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再根据纳税申报表填报的金额缴纳税款。 上述事项请您务必登录北京地税官方网站，详细查看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上线运行新个人所得税网上纳税申报系统的通告。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D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D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了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2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旅游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玉渊潭公园第7届冰雪季今天开幕了，市民在三环内啊就可以领略冰雪风情。 为庆祝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公园今年呢特别打造了冬奥之旅雪地迷宫，迷宫之内啊有滑雪、冰壶等10多个奥运项目的寻宝活动，让喜爱探险的大小朋友们在这里都可以开一次别开生面的冬奥之旅。 此外呢，3辆雪地摩托车也首次开进了玉渊潭公园，还有8台雪地挖掘机也集体亮相了，全家大小呢咱们可以一起体验一下。而且今年啊这个冰雪季还专门为小朋友们量身打造了儿童充气宝、儿童戏雪区、雪地碰碰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啊，还有3只深受人们喜爱、憨态可掬的羊驼，游客可以在冰雪世界里面触摸这些可爱温顺的小客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居民和游客呢，冰雪季活动区域内啊会有免费的热水和童车存放等服务供大家来使用。 据了解，玉渊潭冰雪季开幕之后，如果天气情况正常，将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25号。你也可以通过公园的官方网站以及微博、微信来关注冰雪季活动的相关信息。 今天啊是西方的圣诞节，旅游资讯的最后我们要跟您说一下，这个因为欧美各地啊，因为今年的暖冬都不能迎接白色圣诞了。 提到这个圣诞节，大家往往想到的是白雪皑皑的景象啊。不过据新华社报道，欧洲多地圣诞节天气啊，气温是非常的温暖。以滑雪闻名的瑞士，因为降雪少而关闭了多个滑雪场，而美国华盛顿的樱桃树也因为天气太暖突然开花了，同样的景象也出现了在了德国柏林。 此外，莫斯科的暖冬也破坏了圣诞节的兴致，百米长的红场冰滑梯融化成了一滩积水，占地20,000平方米的全球最大的户外溜冰场也没能够开放，这让一直以严冬的冰雪作为娱乐设施的莫斯科民众也感到非常失望。 美国的气象专家也指出，除了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强烈，近期北极的震荡也很活跃，这阻止了北极的冷空气南下，导致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都比常年要温暖一些。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在建第一高楼中国尊突破150米，这是新京报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的信息。 介绍一下中国尊这个项目，地处朝阳区 CBD 核心区，占地面积11,478平米，总建筑面积43.7万平米，地上108层，地下有7层，建筑总高度528米。建成后呢，它将会取代国贸3期，成为北京最高的地标建筑。 据了解，中国尊计划2016年底封顶，大楼的顶部呢将会设置观光区域，建成之后游客可以到达524米的高度。 文化娱乐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铁生肖申猴年贺岁珍藏票册，明天开始发行。 票册内含有珍藏车票两张，一张主题为双猴捧福，以雕漆工艺设计创作，另一张珍藏年票车票啊，以金猴献瑞为主题，以北京独有的民间手工艺毛猴为设计主图，配以北京民俗的敲锣打鼓形象，表达喜迎新春的祥和场面。 票册将在地铁一号线王府井站、四惠东站和地铁书报销售网点来发售，发行数量为4000套，发行价格为每册160元。 文娱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北方昆曲剧院年度大戏《孔子之入卫明》将在明年1月底首演。 作为第一部以圣贤孔子为主人公的戏曲作品，这部昆曲由著名导演曹奇敬和徐春兰携手指导，昆曲老生名家袁国良饰演孔子，北昆花旦邵天帅来饰演男子。 作品聚焦在孔子周游列国第一个到访魏国的时间节点上，尽管在魏国的时光短暂，但是对孔子的影响非常深远。在音乐配器上，这部戏呢也把先秦时期的雅乐遗风融入到了昆曲的音乐当中。 据了解，孔子之入卫明将于明年的1月22号以及2月27号、28号分别登上天桥剧场和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目前首演的票还没有开售，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今天是周五，照例是文娱资讯大搜索，我们为您推荐今天到周末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演出和展览。演出方面啊，今天晚上7点半，中国观众再熟悉不过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圣诞音乐会。 音乐会上，理查德·克莱德曼不仅会带来《秋日的私语》《爱的纪念》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启蒙作品，还将会演奏他自己改编的《梁祝》《花心》等中国乐曲。 20多年来，理查德·克莱德曼先后30多次到中国进行巡回演出，去过70多个城市，演出达到400多个场次。在目前呢，是在华演出场次最多的外国知名艺术家。他的音乐不仅影响了一代中国乐迷，更对中国钢琴教育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音乐会的时间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演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目前还有最低380块钱的票在售。 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个富有圣诞气息的音乐会，指尖上的圣诞节。演出曲目呢包括铃儿响叮当、乘着歌声的翅膀、溜冰圆舞曲等等。 另外啊，它还是一场动漫视听交响音乐会，担任演出的是由北京市中小学生组成的北京音乐家协会青少年爱乐乐团，所以演出呢也比较适合小朋友们去观看。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和孩子在今天晚上7点半前往中国儿童中心剧院，目前演出最低票价120元。 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大美水墨当代主题作品展近日在时代美术馆开展，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30号。 这个展览集中展示了26位有代表性的当代水墨艺术家的作品，同时展厅内还会同步播放4集大美水墨系列专题片，结合艺术史、艺术理论，演绎了中国水墨的发展历程。 再次提醒您，展览地点位于时代美术馆，地址呢是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中环世贸中心的 D 座。 另外一场展览是美国当红的摄影师特尔尼·格伦、朱莉·布莱克蒙的摄影展《美丽人生》，两位杰出的女性摄影师把目光聚焦到了孩子们的身上。 在他们眼中啊，孩子既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创作的源泉。观众可以通过展览欣赏到这两种截然不同却缤纷无比的儿童世界。 这个展览地点是在朝阳区草场地红一号院的西帕画廊，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2月份。 北京时间8点33分，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李工，你好。 你好。 哎，今天早上啊，这个城六区的 PM2.5 浓度是478啊，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真是吓了一跳。但是环保部门预计城六区的 PM2.5 全天指数是在180到200之间。我们就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天气的扩散条件是不是慢慢的就转好了呢？ 今天不可能慢慢转好，今天实际上全天都是非常糟糕的这样一个扩散条件了。因为早上这会儿呢，实际上咱们全市绝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基本都在800米以下，像东部和南部地区是在200到500米这个能见度，所以这个能见度呢是浓的大雾天气，所以不是一般的大雾，是浓雾，浓雾天气， 浓雾。 所以现在呢，关于环保局的 PM2.5 呢，刚才你说的那个数值我也在看到了，现在实际上很多地方基本上接近报表的这样一个状态。但它是一个180这个平均或者是一个预报值了。那个你刚才读到咱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实况值。所以今天的状态呢不可能是往好了转，而且到中午前后呢大雾可以是到了1公里上下，那就是稍稍有所好转，能见度稍稍有所好转。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能见度又会转成大雾天气，也就是要转成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这样一个状况。要真正转好呢实际上是到明天8点钟前后。因为那时候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冷空气下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才有所好转。 所以就是听您说到前半段的时候这心情特别复杂，但您说后半段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天气会很好，我们心情又稍微好一点，那我们就期待着明天和后天我们能够看到蓝天吧。好， 明天肯定是能看到蓝天的。 行，好，谢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李工的介绍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南部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左右。 今天夜间霾转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夜间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今天白天的城六区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呢？刚才啊说的是预报指数180到200，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不过刚才李工也说了，预计啊今天整体的空气质量可能要比这个预报指数更为严重一些。 是，那么今天北京啊有中度到重度霾，所以说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很差了。我们提醒您，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呢，未来3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有较为明显的北风。综合来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 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的这个交通情况。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内的这个情况。 那么今天早上环路的这个总体交通压力呢相对还是比较少，那么拥堵路段还是集中在了这个西部和北部，那么像目前的这个西二环、西三环南向北的大部分路段，以及北二环、北三环的东向西的大部分路段呢，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这个路段。另外从目前来看呢，西四环南段的北向南以及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本市目前其他的这个支干线还有进出城的联络线大部分路段的交通情况比较好，所以这里呢也可以提示大家多走这个支干线和这个进出城的这个联络线。 嗯， 那由于能见度比较低啊，北京管线内目前有多条高速公路分别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像现在的这个京沪高速采玉的出京，京津高速台湖到北京市世界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平高速吴各庄到下各庄的双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琉璃河的出京方向，以及琉璃河到延村的进京方向。另外呢，京哈高速白鹿到北京市世界的双方向，大广高速金华寺到北京市世界的双方向，还有这个京昆高速镇江营到北京市世界的双方向，目前呢都采取了这个封闭措施。那么另外提示大家的是，北六环的双横到六元桥内环，还有东六环六元桥到太和桥的双方向，南六环太和桥到千灵山的双方向，目前也都是采取了这个封闭措施。那么这里也提示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路边的这个交通提示牌，注意一下这个道路的这个开通的情况， 及时的信，对，及时的信息哈。 对，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邵云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五集。三十出头出身银行世家，曾供职新浪搜狐的徐泽伟，2011年辞职创办了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短短几年的时间，公司的年交易量就达到2000多亿元。是什么让他能够把握住创业的商机，从一家小微企业发展到行业领先，他的公司经历了哪些蜕变，他的成功又带来了哪些启示，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我的双创故事系列报道第五集，互联网金融的拓荒者。 大家向我们缴纳的保险费是5万人民币。 2015年的话，增加 小微企业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客观存 在。分享创新经验，讲述创业经历。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推出筑梦创新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我们共同感受时代脉搏，聆听创业者心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号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他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 2015年5月7号，李克强总理考察了中关村创业大街，支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而在创业路上半路出家的许泽伟，正是总理提出创新创业的受益者。从2011年辞职创办公司到今天短短4年的时间，他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九一金融已经拥有了200多名员工、300多家合作金融机构、2000万注册用户，年交易量达到2000多亿元。许泽伟也获得了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西城区优秀青年人才荣誉称号。是什么让一个刚刚30出头的小伙子拥有了这些成绩？许泽伟说，是他抓住了互联网金融这个创业商机。 我家人，我父母祖父都在银行工作，然后呢，所以我一直对这个金融有兴趣，然后呢，又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在我创业的时候，当时我真的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 北航法学院毕业的许泽伟曾经在搜狐、新浪等互联网公司工作，由于父母都在银行上班，所以他从小对金融特别感兴趣。将互联网和金融结合在一起，是许泽伟萌发的创业梦想。2011年，他辞去工作，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办了一家专门在网上帮金融机构卖产品、帮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导购服务的公司，这就是九一金融。 我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例，几乎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需要金融服务，买房子要贷款嘛，也有买理财的需求，也有买保险的需求。在整个这么多家金融机构中，银行、保险、证券公司这些里边，他们找到用户也有个巨大的成本，对吧？我们觉得把这事儿放到网上是有可能的， 在我们之前所有的这个做这事儿的都是线下的中介，都是向用户收钱的，说我帮你找一笔钱，收你多少钱，我们免费搬到网上向金融机构收手续费。互联网金融这边我们是做的比较早的吧。 四年前互联网金融领域还很少有人涉足，许泽伟的理念一打出就吸引了不少天使投资人，很快公司迎来了第一笔500万元的天使投资，这给创业初期的许泽伟很大信心，而市场的反馈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那时候我一开始只是觉得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对吧？后来一上线之后，每天都是注册量都特别高，每天都是几百个，后来慢慢几千个，到现在我每天都上万个人。当时就是觉得做这事还挺有意义的，又既帮助了人，让他节省钱，又帮他拿到钱。但实际上我们做这事儿，我们也没有说自己是公益的，我们银行，我们帮银行把业务做了呀。 嗯。 银行为什么不愿意回答？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这么多人，就是这单子合适做，这单不合适。算，他不去研究为什么一个60岁的人要来申请一笔房贷，但我们就愿意去跟他沟通，用互联网这种形式，有很有社会意义，但是我们还赚钱了，这不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虽然理念迎合了市场，公司发展也很快，但毕竟是创业公司。许泽伟说，在创办初期，他们也面临着招工难、推广难、与政府打交道难等问题。 四年前招人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那时候公司刚刚成立，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给人那么多钱，你也没有名气。第二个一个难度呢，就是说在推广上，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多钱，花的就比较谨慎，对吧？所以我们当时就赞助一些电视和广播节目，对吧？或者是人家别的公司做一个推广活动，我们帮他做一个 APP， 在这个环节中有我们的露出。第三个，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国家管，金融是个管制行业，对吧？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明确的监管的规则，那时也没有。你跟监管层的沟通，当时自己也没有这个经验，你也不太擅长跟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那个时候为了招到公司急需的人才，许泽伟调整了公司的激励机制，给员工发股份，还经常到处去宣讲。不少已经在业界做出成绩的员工都被许泽伟的创业精神打动，跳槽来到九一金融工作。九一金融宣传部门的尚雷和运营部门的龚壮壮说， 对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特别年轻嘛，然后特别冲劲儿，其实一直是向往已久的，然后等我想起来换工作的时候直接就过来。 第一是对公司的就非常感兴趣，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行业吧，互联网金融确实从前年的余额宝开始，然后就一直非常的火，朝阳行业，并且国家也很支持。 除了跳槽来九一金融的员工，许泽伟还主动出击，三顾茅庐请来了不少业界大腕，提振了公司的业绩和信心。 我们公司的财务的负责人比我年长了将近20岁，我们认识了有2年多，交流了1年多加入我们公司，但是他之前2家上市公司工作过，都是财务负责人，他愿意放弃上市公司的那个来这儿，就是人生的第二春嘛，对，又跟年轻人一起再成长一次，再创业一次，这个就是对我们团队来讲当时也是一个整体上的振奋。比如我们资管业务负责人也是比我大很多岁啊，他来之前我们那是一个几亿的规模，现在做上百亿，他本质是我们客户，一开始来聊合作来，后来就人不错，后来我说要干脆您来我们这看这事儿吧，聊了几次人家就加入了嘛。 而在与政府打交道这个环节，许泽伟说他们选择在创业园区内办公，这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难题。 我们占了两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在一个科技园里边，因为园区是很擅长跟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因为首先它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第二个我们是完全一个技术创新的领域，这样的话呢政府就会对你比较宽容和比较包容，因为你是个新的东西嘛，所以我一直觉得初创公司尽可能的多找这种科技园区，咱们全北京现在每一个区都有。 框架搭好了，市场出现了，许泽伟带领着公司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快速的成长着，而这期间他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平时从周一到周日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这不只是我了，我公司的管理团队基本来讲就7×24小时工作制的。我们公司上班时间是9点到6点半，然后对于高管而言，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开一个会，所有解决公司重要问题的会可以在工作时间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只能在非工作时间。 就在九一金融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第三年，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的出现让互联网金融一下子火热起来，许多商家创业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而已经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一段时间的九一金融则快速发展，如今每年2000多亿元的交易量让他们处在了行业领先地位。从一个小微创业企业发展到如今的行业先锋，许泽伟说这离不开国家对创新创业以及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支持，尤其是今年7月18号 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给了许泽伟更大的信心。 十部委的文件是个标志性的事件，有了文件之后就给了我们一个规范。第二个的影响是从总理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到今年的提到了双创，到今年十三五规划还提到了，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讲，对于让用户愿意接受我们服务，这是也是一个振奋。 对于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的蓬勃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 为什么我们能看到2011年到现在还在扩大，就在于它的选择方向非常好。至于它未来的发展，我想可能它还未成型，也就是金融通过互联网平台给双方搭桥以后，那它基本上完成了前期的工作，它又可以到后期去开发。而互联网的先生这些是非常快的，它刚好都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以我想应该说愿他们有一个好的前景，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个危机感。 陈凤英认为，只有创新才能让企业在创业的道路上越走越强。而许泽伟说，在创业的道路上他还是一个学习者，那么对于未来他还有更大的梦想。 我都觉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来选择比较购买金融产品，这个用户量的增长是绝对是巨大的。我认为在中国一定有一家公司用互联网的形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一个金融服务的公司，当然我希望是我。 以上就是资讯早八点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第五集，也是这一系列报道的最后一集了，是由李瑞为您采制的。那么接下来进入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之前呢，我们先来插播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早晨首都机场出现了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目前大部分航班延误，部分航班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多个航空公司啊，现在已经发布了公告，其中南航方面表示，受北京昨夜雾霾天气的影响，首都机场能见度过低，不满足降落条件，多班晚间进港航班备降外地。受此影响呢，今天早上出港航班的运力资源出现了紧张，导致多个航班的延误。 那截至目前呢，南航在北京已有7个航班已经确认取消了，有10个出港航班出现了一个小时以上的延误。截止到今天早晨的8点，国航也已经取消了16架次的航班。 根据民航气象中心今天早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呢，首都机场小雪冻雾，能见度是500米，预计零星小雪天气会持续到10点钟，能见度10点会升到800米，提醒旅客呢关注也留意相关的信息。首都机场服务热线是96158。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也说了，目前北京 京市三个预警齐发，启动了霾橙色、重污染蓝色、大雾黄色预警。首都北京现在呢也已经是有多条的高速公路是在封闭的状态，所以大家呢今天啊在路上出行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曹任兴是一个先天无双耳道、耳畸形的残疾人，现年76岁，老伴儿71岁，是一名癌症患者，他们仅靠退休金维持生计，膝下无儿女。两位老人住在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四季园社区，他们住的楼后面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夏天蚊蝇乱飞，臭味熏人。曹大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觉得从身边小事做起，决心要改造自己家楼后的卫生死角。于是他和老伴儿开始在楼后清理杂草，他们用铁锹翻草丛里面的砖头，拆迁垃圾、碎玻璃片等杂物。就这样，曹大爷和老伴儿坚持干了3个月，终于把杂草清理干净。为了进一步美化社区环境，他们又开始规划小花园，种植了一些南瓜、丝瓜和部分果树，重新开阔了200多平方米的小花园。在园中一棵柿子树周围，他们还建了一个鱼池。现在鱼池不但为小花园增添了新的特色，还丰富了附近居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了，这块场地在曹任兴大爷和社区其他居民的维护下，已经成了装点四季园社区公共环境的美丽小花园。这几年曹任兴的名字被许多人所熟知，多家媒体报道了他的事迹，他还获得了北京市区妇联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授予的首都绿色家庭光荣称号。所有这些都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他决心把小花园绿化得更美丽、更漂亮，给居民们创建和提供一个良好、健康、优美、舒适的休闲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 这是我创造的奇迹，只要你愿意来看，愿意。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啊，今天开始发售猴年正月十几的火车票呢，答案就是正月十五。恭喜手机136尾号4136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美哲和王然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山里有好多迷路，爸爸给我一把小小的小锄头，就在。